2017年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挑战级平壤站公开赛从8月2号到6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乒乓球竞技馆举行。本次比赛项目有成人及男女单打、双打和21岁以下男女单打。成人级比赛上，我国的朴新赫和金松怡选手分别夺得男女单打项目冠军，崔智和朴新赫选手获得男子双打项目冠军，崔贤花和金松怡选手荣获了女子双打项目金牌。21岁以下比赛上，我国选手金义赞和李贤欣分别名列男女单打项目第一。比赛结束后，向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颁发了奖牌。